毫无手札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107章。吕叔做完呢啲咁嘅嘢，掹出把钢刀，从个裤袋嗰度揞咗一块黑布出嚟，顺住个刀身一抹，上边嗰啲咁嘅黐住嘅碎肉啊，即时啊清理干净，宝刀又是变翻银光闪亮。佢呢把刀就冇刀鞘嘅，脚上边呢佢哋有一个皮扣，喺唔用嘅时候，佢就将把刀插喺呢个皮扣嗰度。等到有急用嘅时候，顺手就能够将把刀掹出嚟。收好咗把刀，吕叔就将任灵嘅尸体滴咗起身，将佢掟咗喺地藏王菩萨像嘅下边。咁样，然之后拍拍手就坐返喺个火堆旁边。那个姓任嘅女人呢一下真係吓亲，亲眼睇住自己嘅侄女变成咗一隻怪物，打击就真係好大嘅。佢可能觉得豆腐好相遇，於是佢就哎呀豆腐，睇下可唔可以帮手解开条绳。豆腐就讲：你咁个女人成套子都坏心眼，解开条绳你想做咩呀？那个女人搭住眼角细细嘅皱纹，神情有啲神经质，佢只係望住豆腐话要去厕所，咁我真係难为咗豆腐啦。佢心諗：我又唔可能帮你个女人剥裤去厕所嘅。於是佢嘅神情係犹豫。那个女人见到又讲：你睇下我而家身上咩都冇啦，手下嘅人又全部死晒，论身手我边度比得上你哋一班人呢？仲驚我咩喎？我话揞住个伤口，心諗万一佢个女人如果真係赖咗喺条裤入边，咁咪显得我哋呢一班大男人真係太唔识怜香惜玉啦。於是我同阿豆腐握咗下头，豆腐就同佢松咗绑。那个女人松咗绑之后，喐咗几下关节，搵我哋要咗啲厕纸，就去到山石后边嘅阴暗地方。呢一个地方我哋曾经都探过，应该就冇其他出口嘅，亦都唔怕佢搞啲咩嘢。呢个时候大家喺个火堆旁边，一时之间又攰又困惑。我啊瞓喺个地上，细细咁谂一路上嘅经历，将成件事情嘅来龙去脉就梳理一次。首先，我同阿豆腐系为咗两件事而嚟嘅，一就系调查呢个格格与公主墓同埋诅咒之间嘅关联；第二咧，同阿卫南京佢哋搭伙，帮阿赵老头攞呢个白泥豆胶镇海石，顺便啊攞两件名器返去赚下钱咁嘅啫。点諗到一路走嚟，先係同任家两个人就狭路相逢，再加上喺中途出咗个咁嘅鬼皮影，等到我哋几个就同阿卫南京失散，咁样先有咗后边嘅打返养尸顶，恶搞吞食罗德人两个人嘅事情。当初话系呢嗰个头顶有窿跟住撒满学过巫术嘅格格与公主亲和中原，变成英年早逝。由于系畏惧佢嘅邪术，当时嘅皇帝派人喺呢个地方修建陵墓，点知唔好彩就挖出咗呢个咁嘅搞龙脉出嚟。为咗防止恶搞作乱，咁先设下咗呢一个养尸局。而格格与公主埋咗喺呢度，系防止佢嘅邪灵作祟，仲大肆咁收集金精，铸造咗呢一尊咁嘅地藏王菩萨像。咁样一嚟，按道理讲，公主嘅金冠应该喺呢度附近先啱噶。点解呢个地藏王脚上嘅系一具虚棺呢？所谓嘅虚棺，亦都系一种经常见嘅防盗手段嚟嘅，即系咧喺啲地宫里边伪造一个主墓室同埋主棺，事实上棺里边就充满晒啲毒气啊机关咁，盗墓贼一旦开棺，就会俾呢个虚棺攞去性命。 咁样就可以保护到真正嘅主官。而唔好讲话呢句虚官系点样样害阿顾文文佢哋两个㗎啦。如果佢真系虚官，咁真正嘅金官又系喺边度呢？我哋要点样先可以攞到传说中大禹治水嘅神器呢？呢一个公主帽依照系先天嘅熔洞走势建造，规模比我哋先前预计嘅都要大好多。佢生前究竟有啲乜嘢嘢嘅神通，喺死后居然仲可以要人哋咁忌讳？佢嘅邪恶同嗰个一样俾人哋称为妖嘅万妖妃又有啲咩联系呢？一路咁走嚟，我真係冇半点关于鬼蛇之面嘅线索喎。应该唔係俾嗰个咁嘅赵老头玩咗吓嘛，唔通我又真係又俾佢当枪使。我係先前发嗰个恶梦，梦见自己打开呢个金棺嘅时候，结果公主嘅面同顾文敏嘅一模一样。喺当时我只係觉得自己係多心啫，而家冇諗到竟然係变成个真事。顾文敏又唔知点解竟然又会瞓咗喺呢个金棺入边嘅。唔通讲呢个诅咒嘅力量喺度作祟，佢又要危害我身边嘅人。呢啲咁嘅念头喺我个脑里面不断咁翻涌，真係扰人安宁啊。正係喺我烦闷嘅时候，听到女叔讲：啊，陈兄弟你又受咗伤，咁就应该唔使轮手啦。我哋三个人轮流休息啊。睇嚟而家接落嚟都仲有好多嘢要搞嘅，冇充足嘅体力係唔得嘅。我嘅膊头先前真係受咗伤，又失咗血。而家咁稍微一放松落嚟，我两只眼皮系咁喺度打交，亦都冇听佢哋三个人喺度讲咩啦。望咗眼喺身边唔系好远瞓到好冧嘅顾文文，亦都抛开心头嘅呢啲咁嘅烦事，慢慢咁啊瞓咗过去。呢一觉冇出咩意外，更加冇人嚟打扰我，身边嘅篝火嘅温度嘅适中，等到我成个人都放松落嚟，瞓得真係好舒服。等到我自然醒嘅时候，其他嘅人亦都陆陆续续咁醒过嚟。守最后一班嘅係女叔，佢嘅精神状态又唔错，除咗佢逢鬼手同埋豆腐，我同阿顾文敏足足瞓咗十个钟头，显然盖咗大半夜。我喐咗喐身体，果然真係疲劳嘅一扫而空，大脑亦都变得十分清醒，成个人嘅精神状态又好唔错。豆腐虽然讲啊守咗半场冇瞓咁耐，不过佢嘅体力消耗啊冇我大，而家亦都恢复咗过嚟，只系剩低顾文敏仲喺度瞓紧。我啊同佢喂咗啲水，又揿咗一揿佢嘅人中，佢啊慢慢咁擘开咗双眼，精神状态显然就冇咁差啦。另一边嘅嗰个任家女人呢，由于松咗绑，佢离我哋有啲远，不过身上边咩都冇，亦都唔可能逃走㗎啦，所以亦都少费心。顾文敏一醒过嚟，大家啲目光就不约而同咁聚焦喺佢身上边。豆腐直接问：喂，顾大美女，你好啲未啊？你好啲嘅话，快啲同我哋讲下，究竟点解一个咁嘅大活人，竟然可以捐到呢个咁嘅密封嘅棺材入边嘅？ 棺材？ 睇嚟顾文敏嘅神智仲未完全恢复，啲话就讲得好慢，一字一句咬住牙咁讲，似乎喺度回忆紧乜嘢。过咗一阵间，佢先问： 咩棺材啊？ 嗰个样似乎对自己被装咗入棺材入边嘅事情系丝毫唔知。如果你话其他啲女人迷迷懵懵，咁我啊信。但系顾文敏绝对唔系一个糊涂嘅人，发生喺佢身上嘅事，佢点会唔知呢？我就望住佢只眼望咗一阵间，佢嘅目光啊迷茫而且坦荡，唔似喺度讲大话。于是 我就将果中的因由同佢讲咗一讲，问佢喺玉桥上边点解突然间嗌任灵嘅名嘅？一讲任灵，顾文敏就好似打开咗一啲点唔好嘅记忆，面色即时就变晒，语速亦都急速起上嚟。佢讲：系呀系呀，我谂起上嚟啦，系佢将我拖落去嘅。 你话佢系任灵，佢将你拉落去，唔通？佢当时匿喺条玉桥下边啊！ 豆腐虽然系咁讲，但系我哋大家都好清楚，喺条玉桥下边根本上点有地方可以匿到人嘅呢？只听见顾文敏啊叙述咗下当时嘅情形，其实上事实就发生咗非常短嘅啫，唔单止我哋听到云里雾里，连佢自己都唔清楚究竟发生咩回事。原来当时佢系最后嘅一个过桥，嗰条玉桥好窄啊，所以佢行起上嚟咧就需要好小心，稍微一唔觉意就会跣脚跌落深渊噶啦。顾文敏就行得好谨慎，头顶嘅探灯啊一直开住，同佢照清咗前边嘅路。脚下边嘅玉桥啊好薄，啲探灯几乎都可以穿透过去。就是在他目光注视着玉桥，脚步慢慢移动，行到去顶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他透过玉桥发觉玉桥下边黐着一样东西，那样东西很隐蔽，好像是一只人手。顾文敏就惊啊，身形一喐差点跌咗落去，好在他反应仲快，身体向下一踎，两只手就揽住个玉桥，呢个时候先冇打滑，咁样样佢嘅面就离个玉桥好近，就系头顶嘅灯光直射，玉桥嘅背面嗰个人手亦都更加清晰。不过喺个手下边仲有咩嘢，就根本上系睇唔清楚啦。佢心里边系一惊，心谂呢个玉桥下边点会有个人手噶？好奇同埋戒备嘅心驱使之下，佢准备就将只手伸到玉桥后边，将嗰样嘢捞上嚟睇下。点知道嗰只手啱啱一伸，就俾后边嗰一只冰冷嘅手啊捻住咗。未等顾文敏反应过嚟系乜嘢回事嘅时候，玉桥后边透出咗一张人面，显然就系任灵嘅样。任灵块面点解会喺玉桥下边呢？玉桥下边系深渊嚟噶，唔通佢系咁悬空咁企喺个深渊嗰度？佢啊忍唔住叫咗声任灵嘅名，但系点知扯住佢嗰只冰冷嘅手，突然之间传嚟一份大力，将佢啊系咁拖咗落去，跟住就系坠落。佢察觉到自己就好似跌落咗一滩嘅水入边。跟住就晕咗过去啦。呢一晕时间就唔系好长，等佢醒过嚟，发觉自己系晕咗喺个密闭嘅空间入边，成个空间散发住恶臭，身上边仲扎住好重嘅嘢。佢啊周围摸索啦，佢察觉到自己身上扎住嘅系任灵，而周围密布嘅空间究竟系乜嘢，佢当时都冇反应过嚟。只是在里面不停地挣扎，他又想找出路走出来。怎知道后来的氧气越来越稀薄，加上那一阵恶臭的气体一直地焗住，跟住就晕了过去，直到就被我们救出来。就是这样，他又讲了整个过程了。我们几个人听完好像觉得在听了本天书一样。首先任灵是不可能毫无凭借地企在个深渊入边的。其次顾文敏明明是跌了落深渊，又为什么会入了个棺材里面呢？这一切都是一个谜。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，豆腐的肚里面突然间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，将其他人的视线都吸引过去。豆腐嘻嘻哈哈地摸下摸下个肚讲，哎呀，是我肚里面那条蛔虫啊饿了，它吵着要吃饭啊。 啊，算你上嚟，距离上次食嘢都已经有十几个钟啦。当时我哋啲肉干啊冇食两啖，就俾突然间爬出嚟嘅任灵啊打断咗。而家呢个豆腐嘅肚一叫，大家个肚亦都开始叫，好似传染病咁，大家就饥肠辘辘，但系就搵唔到任何嘅嘢食喎。女叔啊，只能够轻轻咁笑出声，显得有啲无可奈何，同阿豆腐讲：睇嚟我哋仲系要搵啲嘢食先。停咗一停，女叔就将目光移向咗不远处嘅深渊。佢漆黑嘅目光微微闪动，好似已经有咗啲乜嘢打算。